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转眼就到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了，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啊，赶紧给自己的亲密爱人佳佳发了一条祝贺的短信，怎么写的？今天是你的节日，我要做的是以下几条。一，美女你永远是对的。二，如果美女错了，我会参阅第一条。给佳佳看完了，特别满意，特高兴，笑着回了一条，亲此照办。得，佳佳真把自己当女皇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健，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哎，既然说到了三八妇女节呀，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就特别一点。怎么特别呢？来一个让人难忘的女孝星大回顾，您同意吗？哎，当然了，作为曲艺迷的佳佳和小何啊，对这些女孝星同样是非常的了解，他们对于女孝星的故事那真是如数家珍。 小何，今天可不许惹我不高兴，你看现在涌现了这么多女孝星，历数过往，我还是觉得赵丽蓉是最棒的。 嗯，赵丽蓉还真是不错，可高秀敏也是挺受欢迎的啊。所以说啊，在这两位已经去世的女孝星里面，我相信喜欢两个人的观众是差不多的。 你不能这么说，这俩人不在同一时代，一个火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脱颖而出在2000年之后，这俩怎么能比较呢？ 嗯，你说的挺对的，看他们的作品啊，都能给人带来欢笑，并且呢，现在看呀，都是回味无穷的，都是非常的经典。 又说到我们圈里的事儿了，赵老师小品演得好，以前人可是评剧表演艺术家呢。 这我怎么能不知道啊？众所周知，赵丽蓉啊是50岁以后出的名，可谓是老来红。可大家不知道，如果赵老师是争名图利啊，他早在50、60年代就该走红了。 嗯，可不是嘛，当年在中国评剧院，赵老师一直跟新凤霞同台演出，为新凤霞配戏。1962年那会儿吧，评剧像小二黑结婚呐、杨三姐告状啊、花为媒呀、都被拍成电影了。毛主席当时看了之后就说，讲明理通神韵，决定接见新凤霞等主要演员，人新凤霞执意让赵丽蓉一起去。 没错啊，当时的人民大会堂里边已经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电视台等10多家的记者啊，在那里等着准备报道毛主席接见艺术家的新闻。这对艺人来讲啊，无疑是巨大的政治荣誉啊，也是不可多得的出大名的机会。 可不吗？可人赵老师给推了，说凤霞你去就能代表我们大家伙，带我呀给毛主席他老人家问个好，我呢艺术功底不够，还得多磨练，再说了我文化浅，去了不知道说什么呀，说也说不出个道道来。结果呢，就在毛主席接见新凤霞的时候笑着问，一直跟在你身边的三仙姑怎么没来呀？新凤霞只得把赵老师所说的磨练的话如实的告诉毛主席了。毛主席听了之后很欣慰，点着头说，没想到这个三仙姑是个谦虚的人呐。好好，谦虚使人进步嘛。 这次接见以后啊，这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辗转的找到赵丽蓉，想啊就毛主席对他说的那个谦虚精神的评价展开报道，同时啊认为他在花为媒报花名那一幕中的表演啊是非常的成功，也希望他谈谈艺术感受。结果呢，还是被赵老师婉言谢绝，并且把记者带到新凤霞那儿，让他采访新凤霞。 可不吗？你看这后来新凤霞就给了很高的评价，说赵老师不争名不图利，德艺双馨，品高德重。 不过呀，我觉得让普通观众喜欢上赵丽蓉老师还是他主演的小品。还记得那段吗？司马缸砸缸。 当 当然记得了，那是赵丽蓉和侯耀文合演的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吧。 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就昨晚上那个 啊， 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昨夜星辰，好，好，得劲，就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 开始。 昨夜里，昨夜里星辰， 好， 坠落， 好。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他咋变了？不是，您唱错了。 唱平戏点去了 啊！唱平戏了都， 不唱了， 别唱了。 再唱，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哎，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太好了！ 哎，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哎，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这 还挺清盛的。 您别看他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想啥有啥。 哎，想啥有啥。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上， 那就在家想呗。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方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我下半月咋过？ 大。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那都得借钱。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那你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拍您的一天。 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啥？ 虚构。 明白了。 哎。 都是蒙人的。 对了，怎么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一位，走。 我说， 往进走。 导演， 走，导演，进走啊！ 管了， 走啊！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什么事？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哎， 我先迈哪条腿？ 下去。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右腿， 迈右腿中包， 就是右腿， 嗯， 好不好？ 就迈右腿， 就是右腿。 哪边是右来着？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就这条啊， 就这条，就是右腿。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您就迈右腿就行。 中， 哎，就迈右腿啊， 迈它来，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不是站停，不是，停。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操！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他我看见这个，他俩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我使什么拍我呢？算了算了，大娘，咱们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 不是楼下那单元，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您先歇会儿，我想想啊。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那是啊， 对不对？ 儿子是我养活的，不是？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有小孙子，好着呢。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我咋不教育他呀？ 教育， 爹妈都疼着呢。 对， 不都上一个啊？ 都是一个。 那个不听话，我也关心关心他。 该管就得管。嗯、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只要是一闹， 哎， 都记着。 您说， 我这还干？ 干啥？ 你还闹？ 闹！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腿打着。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 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哎，古代故事，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河配呀、啊 哎、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啊、 小鬼扛着招魂 布。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啥有意义？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那不知道， 我教给您呢。 好教啊， 一学就会 啊。 啊，您这么给他讲，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孩子听话、 啊、 奶奶给你讲故事。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缸砸缸。 司马光砸缸， 司马缸砸缸， 司马光，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哎，对，我想， 这是啥光？ 司马光砸缸， 司马缸砸缸， 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砸缸， 司马缸砸缸， 司马缸 错了，错了，你错了。 司马光，哎，对，往下说， 光当，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你说、就 是，你说一撒那还不光当 了？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哎呦，怎么了您？ 可不中了。 不是，您慢点， 我得上医院去。 怎么了您？ 不行，上医院去。 不是您， 我犯病了。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买豆腐还用叫车？ 哎呦，这经典啊，就是经典！你说都这么多年了，这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还听着特有意思呢。 那可不是吗？这不过咱们听了赵老师的这个小品，是不是也得说说高秀敏的小品表演了？ 高秀敏，我喜欢。很多朋友都知道高秀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杨博哈哈大笑。哎，你知道吗？不是所有明星的笑声都能让人记住的，但人高秀敏做到了，还成了人家的标志性动作。 同样啊，在现实生活中，有他这种笑声的人呀，也非常的少了。那是一种如孩子般的纯粹，并且稍加放纵的笑。这高秀敏直接表达了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心无城府，简单，不绕弯子，短时间就能获得信任。 我觉得高秀敏心态特好，人还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当别人把你当回事儿的时候，你千万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了。哎呦，这句话道出了他受人尊敬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尊敬高秀敏就在于他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你看如今这圈里多浮躁啊，这点就难能可贵。 此外啊，这高秀敏是广撒爱心，也赢得了我们的尊敬。有一年呢，高秀敏看到报纸上报道那个贫困学生无法圆大学梦的稿子后，就跟那老搭档赵本山商量了一眼，为那贫困生啊筹集学费。 当时赵本山就说了，说就没见过你这么积极过。人高秀敏说了，说也不看谁的事儿，为了孩子咱少睡点觉，我少吃点肉都行。 哎，只可惜啊，高秀敏、赵丽蓉这两位孝星都已经离去了，哎，真的让咱们是特别的怀念。 没错，小何说的也代表了我的心声。这些女孝星的确给咱们带来了很多的欢笑，很多的快乐。好了，再来听一段我们很少在广播里听到的小品，来自高秀敏、五福星的《安电话》。 安电话，刚排不大号，急得我满嘴是大炮。 姑娘搞好了对象，让我看看电话安上没安上。信息传不到，这喜事不得整乱套啊。 这不实在没招了，我把董耀小孩玩的电话借来了，西法不灵，全在坛子蒙，这把就蒙上他英文过去拉倒。 老嫂子，跟你打听个人啊。 找谁去呀？ 这院是养鸡大王老伙计呀。 是啊，哎，你是？ 我是后驼子老蔡家的。 呀，那你是蔬菜大王 蔡永清。 小娟他爸。 那你 大有他妈。 哎呦，亲家母哎！ 亲家，你把我亲家了。 等会儿， 嗯， 你们家有狗没有？ 没狗，我看家近。进。 哎呀，特亲家。哎呀，母亲，呀，这是这是。 不好意思，坐秃噜了。 没事，上岁数人好秃噜，坐进去了。亲家抽着。 我不抽。 抽吧。 我不会。 你 我真不会，这辈子烟不抽，酒不喝，不做亏心事，不会唠假嗑，就知道干活。 正经过日人。姐、哎哎哎，那你喝点水吧。 哎哎，好， 好。哎呀，让我们亲家来了，真快，说来就来了。 不行、啊、我也不来了，这不小娟吗，让我来问问呢，这个电话呀， 电气化呀，电气化昨儿我哥车全拉过来了，亲家你过过目啊。姐你看咱这洗衣机呀、啊、是全自动的，这大彩电呢是带遥控的， 好， 那电风扇呢是深圳的， 哎呦， 那组合家具是外国引进的，收录机是自动换曲的，电冰箱是吉诺尔的， 啥也别说了，亲家母啊，你说我姑娘命该多好，过了门一色的玩电脑啊。 改革开放日子过好了，咱这茬人是比不了了，你说这家家疯了是张了南电话啊。 就是呢，这不是小娟我临来的时候再三嘱咐吗，别的东西都可以少，电话必须得安好，再不安电话八成这个事儿要出岔 了，那意义重大，我能不难吗。 安了。 安什么？安 不是安了， 安了，安了，安了什么？ 我说安了， 这是吗？ 这安嘞，有了电话机，随时传信息呀、啊。 哎，垫着。 这玩意儿能垫着吗？亲家母啊。你这电话咋没弦儿的？ 啊，我这是无线，哎，无线电，你听没听说过无线电？ 是不是跟大哥大似的？ 哎，对，我这二哥小，他俩是双胞胎。 听听，我求你点事儿呗。 啥事儿啊？ 那个小娟啊，我临来的时候说了，电话安上了，让我赶紧给他去个超市、省得他惦记了。啊， 我给你打听听，你喝水吧。 哎，那你知道啊？ 我知道，不就后驼子吗？ 你咋摁这么些呢？ 你这长途，你长途这一盘你都得给摁了。喂，喂，你是总机吗？哎，哎，他说你今儿停电。 停啥电呢？你都给拿到了，停电。 哎、这边不停电。喂，你是总机吗？哎，我要后驼。哎，对，你电话号码是多少？ 动拐动拐动动拐， 动拐动拐动不隆动拐。 你敲鼓呢？人家是动拐动拐动不隆仓，我这多牛啊！动拐动拐动动拐。 啊，是动拐动拐动动拐。 哎， 啊、我户主是火富有，啊，我们家电话号码啊119。 你怎么是我号给弄来了呢？ 这不不老伙计号吗？ 你老伙计也不能要。 我亲家，就是孩子结婚的事，你是不是没啥说了？ 打早就没说呢。 没说，我定日子了啊。 行了， 还9月24号， 中，就这天了。 啊，定下来了。 好， 亲家，我去给你收拾点饭吃啊。 我真有点饿了。哎，亲家母啊，姑爷单位电话多少号？ 干啥呀？ 我给他打个电话。 给。 哎，电话呢？ 嗯。 啊，这儿的， 不是你姑爷说姑、 不是不是 他 不我 那个 我 你要检点，我给你打啊、 哦！哎哎， 喂，我要朝阳乡文化站找火富有，啊，你就是啊。哎呀，你猜妈是谁？ 有你怎么破闷的？ 妈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老丈人来相门户来了，相看的结果啊，百无一说，拜拜、哎。 你咋给撂了呢？ 你姑爷说了，他工作忙，没工夫唠家常，过两天到你家去看看你的，看看他老丈母娘。 这孩子， 亲家，你坐着喝水，我给你炖一只鸡吃去啊。 哎，哎，你回来，你咋把电话拿走了呢？ 这一会儿不得来长途吗？ 来长途我会接，再不来啊，我打个电话催催他。啊，你搁这吧，啊。 亲家母啊，一共几间房啊？ 三间。 啊，那小娟他们过了门子，那就里间屋呗。 对。 你别说，挺快。哎呦， 人来了，亲家，伙计。坐那，坐那。 哎。 喂。 他们想起没完了 啊， 盯着想着的。 那啥，那你长途铃声响的也得长。喂，你是立新乡吗？啊，我找蔡幼娟。 他咋还响呢？ 啊，他那啥，那我们家这是响铃牌二哥小。啊，蔡幼娟不在呀，他上哪儿去了？不是他，你是他家什么人呢？ 我是他爹。 你这个。 你干啥呢？安了就是安了，没安就没安呗。你糊弄我干啥呀？ 不是， 你这是干啥玩意儿？ 亲家，我不是， 不是， 这我这谁呀、啊？ 我是电话局的，给你们来电话来了。 哎呀，你们可来了，再不来今儿个我就晚了。亲家来了，亲家，那啥，这回让你看着咱安个随心如愿的， 行， 安一个比你家的还高级的，那叫城市控的。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孝心半边天。今儿个呢，和大家说说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女孝心。这到了三八妇女节呀、啊，小何跟佳佳之间这个短信也是特别的有趣儿。那搞笑的语言呀、啊，一点都不逊色于这些著名的女孝心。您看啊，这小何又给佳佳发了一条短信，这么写的：你的一笑使我心跳，你的一看世界震撼，你的一站交通瘫痪，你不打扮就挺好看，你一打扮宇宙惊叹，美女老婆三八节快乐。看完这短信我知道了，原来这堵车呀跟佳佳有关系，没听说过，跟您开个玩笑。好了，来听一首歌曲叫《女人花》。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来听另外两位女孝心的精彩小品。一会儿见。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啊，看着持续着，女人如花，花似梦。